有默契的目光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。 主席访美引关注，大洋彼岸说反腐，拍住苍蝇打老虎，我们不搞纸牌屋。什么您呢？什么叫纸牌屋啊？就是美国一电视连续剧，斗纸牌敲三尖。还不是，说的是他们国家政界的故事啊，政客之间啊不好好干活是吧，勾心斗角，利益输送，权色交易，拿着纳税人的钱是不干正事儿，说白了就是美国的四风问题。 哦， 不，干嘛说这个呢？哎，皆因为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，习近平主席在访美期间那个出席晚宴的时候发表讲话，他指出我们加大的那个力度查处腐败案件，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，这是要顺应人民的要求，其中没有什么权力斗争，没有什么纸牌屋，打这儿说的是吧。他还言道，这是新华社中国网事说的，说是习主席访美期间说了，中美之间要正确判断彼此的战略意图，打中国这儿说，我们愿意同美方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，我们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，防止三人成虎，也不搞夷邻道府。夷邻道府啊，三人成虎，不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成语，这也是啊，我这个临时抱佛脚学习了一下。怎么讲呢？三人成虎说的是什么事儿呢？比方说仨人啊，就说啊，一个人说大伙儿不信，俩人说将信将疑，仨人都说哎呀，城里面来了大老虎了，结果听的人就信以为真了，就说的人多了是吧，这个假的他也能当成真的。三人成虎吗？三个人的故事吗？这个京戏里头是有的呀，京戏的有吗？你看看， 四十间诸葛亮亮花胡言乱语孙满的撒，在长安十里跨大花，为什么事到如今耍奸猾，左手拿纸了李左车，右手在大乱不拉三人从啊，那鬼门关上他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。 那么夷邻道府是怎么个意思呢？这是个寓言故事，说从前有这么一个人，一不留神家里面丢了一把斧子，哼，打这儿起坐下病了。哎呀，就怀疑他们街坊拿的。哎呦喂，我看他就不像好人，你看他长那模样，走路那样子，那都是个小偷，看见我那个变颜变色的，指定是他偷的。结果没过几天，在什么仓库啊什么别的地方，家里人找着了。哎，我说这是不是你丢那把斧子呀？啊哈啊，就是这把，你看看，你还怀疑人家街坊家的孩子偷的，你看你这事儿办的，你看了没有？这叫什么疑心病啊？疑心病望重了，说都出人命喽，是吗？ 我把刀扛破，

很多的朋友啊，9418是吧？您又看走去了吧？您又看走去了。呵，2361这师傅有学问啊，跟我讲这三呐，就刚才我说那个啊，什么三人成虎，哎呀，这是泛指多的意思，不是十指三。哎呦，真长学问，谢谢您，哈哈，我真心的啊，我可真心的，是吧？这个谁呀？4395啊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，哈哈，怎么能动手呢？0792。嘿，啊，过节了是吧？快过节了。1723说唱得好，8390也这个意思。呵，马派戏听着过瘾啊！朱强唱的嘛，朱强冯志孝嘛，是不是？以后得多放这个啊！刚才还谁呀，啊，表扬我说我这回总算是唱对了，好嘛？您这挤了我呢啊！啊，这个李李师傅，茉莉幺幺枝桃是吧？说这个谁呀，啊？50后。啊，名角都不错啊，就那必须的，张伯荣，哎呀，真是啊，你嗨，您这哪说哪儿去，跟着不是一码事啊。还有魏丽是吧，闲庭信步，百年基业，庆文啊，对，庆文说的，哎呀，今儿总算是调唱准了，您看您这挤得我呢啊，不像话啊，这个不合适啊，老朋友了啊，这哈哈，对，老宋师傅呵都来了啊。赶紧的啊，抓紧时间说这马事吧。北京晨报的报道，哦，为了坐公交都上了法庭了。哎呦呵，为什么呢？他是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，被判刑3年。一大老爷们儿，麻呀，拽司机，为什么呢？嗨，就说这俩人，一个前一个后上的车，那么这个头一个上车是投钱买票了，二一个上车呢，就直接上去了。司机师傅问了一句，说您没买票吧？买票了吗？这个前面这男的不干了，莫回身来就急眼了，怎么着？我前面我掏钱，我投币，你没看见吗？说投多少啊？哎，就为这个，好，上去砰一把就拽着司机，好家伙，这车刚刚出站，一下失控了，唰就把一车给撞了。哎呀，好在是刚出站，速度不快，是没出大事。不过呢，这个行为也太不应该了，您说呢？ 那后来呢？ 别着急呀，继续听啊。啊，杨森师傅给我拔创，别得罪立新老师啊，那意思啊，言下之意，立新老师可得罪不起，好吗？我谁呀，啊，我小霸王周通啊，我哪儿那么横去啊？听众给我提意见，哪怕是念烟，甚至于说敲门言声的骂我一句，哪怕骂的难听，这我都情受。大伙儿嘛都是主顾嘛，您来听节目那是给我脸啊，听见没有？必须得罪我，好吗？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。